保鲜慢走啊！我今晚啊点样过啊？保鲜买烟啊！我今晚又点样过啊？要食西北风啊！讲理想又有乜嘢错？ 系咧，即系讲理想我有咩错咧？即系讲有案举唔有错啦。 冇，我哋 真系要讲，真系要讲啦。OK。咁我當然啦，網友唔好認為諗住好精彩啦，因為我成日覺得咧，或者咩遊漢區係咩嚟嘅咧？深水埗，深水埗我點講咧？我都唔會覺得精彩。 點解咧？你唔熟？ 深水埗唔係唔熟，你即係深水埗係一個好撚窮嘅，即係嗰啲旅遊好撚平嘅。咁其實一分錢一分貨咧， 舊啲嘅區咯，多一留一啦，深水埗都 會差啲嘅。咁樣佢 係咁應該係 一啦，即係坦白讲，遊漢區平过深水埗。 哦，即系澳门消费好贵。你点讲啊？即系阿 Benny 都话油尖有一区嘛，旺角一区嘛，再过太子，再过就深水埗 嘛。 即系其实系一路一路 越嚟平啊嘛。 系 咁未讲深水埗之前，唔系点未讲遊漢區之前咧？咁都有时间讲其他嘢噶嘛，系咪先？而家系咁样噶嘛，节目 系。 咁不如咁啦，今日叫应该系十月尾啦，差唔多未到尾嘅十九号啊，廿几号啊？ 你而家依出26号啦， 26号啦， 依家26号啦。 咁第二批消费券攞咗啦， 我估 你节目都你应该使晒啦，呢只佢未啊？ 未知，而家未。 啊，咁 今日系10月2号，未使晒。 啊，即系到节目出街使晒未咧？你认为？ 咁肯好少钱，我用八达通拎，我第二期都系拎2000啫，咁啊梗系渣一声，冇嘅，好快，2000蚊喺香港都，你去一次， 我话3000， 你去一次超市。买少少嘢都200-300啦，啱唔啱先？咁你2000蚊就几快啫？ 即系如果下次嗱，我真系想问下网友，唔系问唔到网友啦，呢个唔系一个互动嘅节目啊。呢或者我网友要得嘅，可以同我讲下啦，喺留言版，同埋喺微信啦，因为我要佢倾下。你点用嗰2000蚊？即系啱啱嗰2000啦吓， 即系我。第一次嗰2000啊，啲人咪仲惊点样套现 啊？系啊系啊，屌你老母，旧 一个月用佢两个月啊嘛，八月底，佢咪九月前咪用实，我用咗一个月到。 我个几月， 我主要我系用嚟去超市买嘢嘅，因为我买好多零食啊、啤酒啊咁样，咁啊超市买，咁啊堆一堆好快咯。冇买咩特别。 嗱，我好简单咋，我冇买其他嘢。坦白讲，我买咗其他啲俾钱买嘅嘢咧，我都唔系用消费券买嘅。反而好得奇怪喎，即係可能我買咗部 iPad 啦，即係嗰陣都使晒消費券啦，其實咁咪使晒消費券啲錢，我先出 iPad， 我咪買咗部 iPad 啦，咁3000幾蚊啦，咁我買咗啲買咗 software 啦，係咪先？咁而家錄緊音嘅 software 啦，咁我 幾嚿水啫， 幾嚿水，咁我都唔係用消費券買㗎嘛。 有冇啲網友資助啊？ 有，我有 都有捐啊， 都有啲我有捐下，但係始終都係好微薄啊。 我好微博 吓，好似微博咁微博。 系，我哋都做依都唔系为钱。 咁唔系为钱，为钱我唔系咁做啦，系咪先？吓，即系冇查查，我就基本上嚟讲，我个消费券嗰啲钱咧，就系我嚟饮下午茶咯。 哦， 因为我自己屋企冇晏昼食嘅，晏昼我夜晚啦，就我同屋企人食啦。老豆煮饭啦，阿妈过咗身就即系老豆煮饭啦，自己老豆做咗老母嗰份啦。咁一路以来我晏昼我都系出街食嘅。咁我通常瞓到黄丝白眼啦， 即系早餐 唔食噶啦，午餐唔食噶啦，咁就饮个下午茶，就当早餐午餐噶啦。 系， 咁啊夜晚食一食，咁啊做完运动之后，咁啊食宵夜，宵夜一定食噶啦，我都保持一日三餐嘅。咁宵夜就有时落街食，咁有时咧就自己煮个面，咁嗰啲我觉得好捻平啦，嗰啲自己人买啲快少少嘢就够啦吓。咁通常我就系我个消费券钱咧。基本上就是买这个下午茶，30蚊至50蚊不等。 哇，咁啊，2000蚊都食过几月 咯？过几月？过几 日去食噶嘛？系咯， 我日日食噶嘛。 系啊， 咁啊过几月啦。咁啊试过有几日咧，又去饮茶嘅，因为我每一个礼拜都同老豆饮一次茶噶嘛。 系，都收你系支付宝定系微信？ 我系微信。 微信。饮茶楼收微信？ 有啲茶楼收嘅，因为我以前去。佢嗰间系收嘅，但系而家嗰间执咗啦。咁而家新啱啱我又去第二间，嗰间就冇得收啦。嗰间我咪俾 cash 咯。咁我会觉得呢3000蚊我会使耐少少嘅，因为少咗四餐茶。四餐茶即系一餐都要两嚿水噶。咁少咗几餐茶咁样，都使晒，因为我有啲嘢要使啊嘛。 好啦，咁啊，咁我都系使个零月啦，就使晒啦，啊 ，OK， 唔系大问题。你谂下有一样嘢，下次再派消费券嘅话，唔一次啊？ 应该冇得派啦，系嘛？ 唔会啊，下次啦，下年啦。 佢话冇噶咯， 下年啦， 系啊，话唔可以依赖冇噶，香港 唔系下年咧， 都冇， 再下年咧。 咁啊，睇 林郑月娥要选举咧。 我觉得唔关事啦，佢选举同收唔收 陈茂波叔要选呢？ 唔会㗎啦，而家根本都我哋都冇票。 OK， 我觉得会再派嘅。 你觉得会再派？ 会再派嘅。 我觉得会派少啲。 到啦，有啲会再派嘅。啊，再派你哋会用申请用边个支付呢？ 我都系用八达通。 点解呢？ 我唔想帮衬可以选择嘅情况，我想帮衬翻香港公司。 你即係幫個港共政權啦、啊， 嚇、啊！咁你嗰啲叫做直情土共政權咯、啊。如果你嗰啲 支付寶，你唔可以話支付寶、微信係搞到土共政權咯、啊。呢兩位馬化騰同馬雲係俾人打壓緊嘅喎、啊，咁呢個手足嚟喎、 啊。手足啊？ 唔係手足咩、哦？你話邊個人而家最想共產黨死啊？坦白講，姓馬嗰兩個，佢比我哋更甚喎、啊。 咁啊，八达通好啲啊， 系咪 先？系咪？八达通真系港共， 系咪港共嚟嘅？ 系。 喂，坦白讲，而家支付宝同埋微信，坦白讲系人民拥有嘅。 我觉得 呢个系民企嚟嘅。 咁啊，都如果你话几年后再派啊， 系咪先？ 冇咗支付宝同微信呢啲平台，分分钟冇咗。 都系国有啦，可能最直接真。但坦白讲，即系坦白讲，你用边一个都冇问题嘅，因为你用车向高，你其实最戇鳩噶啦。 车向高系咩？我都唔知道，其实我净系话车向高系咩？系咩？ 同个支付宝一样嘅，其实 佢系香港政府出嘅。 佢系车向高系咩咯？边个边 好似系个平台咁啦，就 download 李嘉诚嘅。 哦 ，OK， 哦咁，哎呀， 电信盈科嘅。 哎呀，早知我申请成哥， 但系你佢个消费嘅地方唔系度度有， 搵啲有嘅消费咯，帮衬翻成哥咯。 咁你又 百佳实有咯？ 百佳冇。 吓唔系啩？ 系 咁系咪成哥噶？ 系成哥嘅，百佳冇 咁都得。 系啊，几多奇怪？ 资料唔系可能而家有会唔会啊？ 可能而家可能有啦。 吓、啊，即系 啱啱有嗰阵未有嘅，听人高嘅。 嗯。啊，而家应该有噶啦，而家 应该有，可能冇，一路以来都冇听人高嘅、 嗯。 因为其实嗱，我系嘛，我四个支付程式我都有嘅。 嗯。 听人高我有，我就有句听人高嘅实体卡嘅。 哦。 我嘅佢嘅诶 Visa 卡嘅我有嘅。 咁样。 好、 哦、 早以前我一路已经玩紧电子货币噶啦，话声俾你听。咁啊，万能啊，一定有啦。 嗯， 支付宝我有，微信我有， 我都有，不过系大老板咯。支付、微信，嗱，系啊，阿恩仔唔系话乜都唔怪，但系逼不得已先怪。 唔紧要， 我一样有微信支付。 唔紧要，因为你要淘宝啊嘛。 但系我冇港币支付宝。 啊，你淘宝啊嘛， 系、啊，即系以前系我即系咁讲啊，我喺香港、 嗯、 有啲查落嚟香港嗰阵时，你知唔知我租酒店系透过 支付？ 微信，因为微信有扮大陆仔， 你透过携程， 即系微信嗰个叫做咩啦？而家都睇到， 咪即系携程咯、 啊。 微信有个携程啊嘛， 而家望下先。 系啊，唔使讲啦，有一个携程望，一系携程就一系去哪儿啊嘛，两个啫嘛。 系 啊，就唔使问噶啦。我 咁我系俾人民币租香港酒店， 我都系 嘅，系嘛？ 我都系，我喺澳门住，我喺澳门住，我都系喺携程订，都俾人民币嘅。 唔系我喺香港住香港酒店， 一样。我都会啦，当然我未香港住过，我都会俾啦。都系我都系会用携程啦，平好多嘅其实，我仲用卡 嘅。系 OK 噶， 平过永安啊。 咁我唔知， 平过我计我度过晒。 因为我香港我冇信用卡啊嘛。 哦，其实唔需要噶，而家你有支付宝，香港支付等用等于信用卡噶。 哦，咁样，即系香港嘅， 除非我好似话喺呢只 software 之外，我要用信用卡，同埋我苹果我用信用卡，因为我买个 iPad 咧，其他全部都唔使嘅，基本上，你喺 App Store 买都唔使噶啦。 系咩？咁 都可以收支付宝。 哦，不过我反而转数快，我用得多咯。 转数快， 但系入香港人又唔好流行，我发觉。 唔系啊， 系真啊，唔系好多人有 PayMe， 不过 PayMe 同转数快又系半 差唔多啦，即系咁你记住一样嘢。 嗯， 转数快你可以用，可以其实唔好差咁远。 但系消费券啊嘛，倾一倾。 消费券咧，讲翻消费券用嘅。下次如果再有，你点解仲会用翻八达通咧？我想问呢个问题。 我觉得都几方便，嘟嚟嘟去 OK 啊。不过嗱，又讲即系插曲啊。咁下次嗰1000蚊，我唔记得咗几时可以拎啊。 就过咗两个月。 两个月， 两个月， 即系12月1号， 吓12号， 哦，咁啊就是，哦咁 OK 咯，冇。 嗱，我想问一样嘢， 嗯， 你用八达通嘟，你有几多着数？ 我八达通嘟嗱，我嗱第一次我傻咗啊， 嗯， 乜嘢都冇着数， 冇着数。 咁啊，因为我去地铁站嘟咗2000蚊，就唔知。咁，嗯，啊，今次 如果你 OK 咧，就嘟就多咗 coupon 啫嘛。 唉，就系呃咗啦。 系啊，系啊。 佢就话喺 OK， 我就系听我，因为我问个70咧就冇优惠。 嗯。 咁啊系 OK 咧，就话有20蚊。 系啊，系啊，系啊。 coupon， 咁啊原来嗰20蚊 coupon 系点咧？ 嗯。 就系佢俾4张5蚊嘅。 系啊，你买满20蚊俾扣5蚊啊嘛。 系啦，买满20蚊扣5蚊。 系啊。 仲要咧，你嗰张单系如果100蚊咧，你都净系用1张5蚊嘅啫。 系啊。 你明唔明啊？ 系啊。 就咁，咁 20蚊，你买包烟就系平。 烟啊，唔知用唔用到啊？ 都得，都得，都得， 肯定 系都得，都得。 佢就话八达通充值肯定唔得。 你买系咪嗰度唔得？ 啊， 都得一样都系咪都充值得？ 烟好似唔得， 乜都得啊，乜都得，乜 都得，好似唔得啊。 得，哎呀， 我听日再望下先， 你再望下啦。 咁啊，所以觉得有少少未稳。 嗱，你 O K 啲嘢偏贵。 你嗱，你睇下，你即系咁耐真系赚多咗20蚊啦。 系啊。 嗱，你知唔知如果用八达通 Apps？ 啊！ 你嘅赚嘅钱，即系譬如2000蚊嘅话，你会有2020几蚊用，等于除咗你嗰、那個、你呃 O K 啊 O K 俾你嗰20蚊之外，多仲多几廿蚊用，多几廿蚊使， 多几廿蚊， 其实几廿蚊太少， 啊、 算啦、 啊。 但系如果你用支付宝咧， 支付宝多几多？ 多100蚊到咯。 系、啊、算啦， 你多微信咧？ 微信100蚊到咯，又 差唔多2嚿。 哦， 我直头超过2嚿， 即系个着数。 我超过200蚊。嗱，即系话香港，我要攞着数啫。我点解要分裂呢个系港共政权啦、啊，定系呢个民企嘅？唔使分又有着数咪攞咯。 O、okay. K， 有着数咪攞咯。咁如果下次俾你用，你梗系用翻微信啦、啊。 诶，我谂下先， 系先微信。 等下到时即系 好啦，唔系如果 我唔好黑 sell 我哋，到时睇边个最着数。 你问咗我先，佢、 啊、 嚟问咗我用咩先？因为其实我4个都有咧，我系睇晒所有嘢。我其实只喺支付宝同微信里边拣嘅啫，一路以来。咁、 嗯、 我见到原来支付宝咧好捻麻烦，佢消费咗50蚊先至平5蚊，微信唔系佢消费20蚊都可以平5蚊啦，平5蚊啦。 哦，咁样 系啦，咁样喂，咁样唔同喎，我唔使阿局屈我消费50蚊喎。 系噶。 咁我饮个下午茶30蚊，我都可以呃到5蚊喎。 咁啊系。 系咪先？咁佢多呢啲咁嘅嘢话嘅嘢咧，咁3000蚊嘅话，咁我分分钟可以使呃用多佢100-200蚊啦，即系而家 100-200蚊 啊，100-200蚊啦，我起码呃到啊嘛。 系。 咁如果下次再用嘅话，咁当然大家都系用翻呢啲咁嘅。方法睇下有冇就数，大家争就数嘅啫。咁我下次更加会用翻微信啦。 哦，咁样 系咪先？系咯，喺我你咪挨咯。你呢张 用到烟啊？不过可以买其他都得，都得。 哦，原来用唔到烟，唔买得烟。 唔系，即系嗰、那个即系嗰个叫做现金券唔可以买烟咯。 O、okay. K， 其他都得，但系我就系话就好似。俾佢困咗，以为多20蚊使，原来唔系。 其实多20蚊使啦。 咁你 OK 啲嘢其实偏贵噶嘛，阿哥，即系你明唔明我意思？ 我教你去买杂志咯。 系啊，哎，系啊， 买报纸咯。 系啊，报纸杂志咯。 系咯，买报纸杂志咯。 买够20蚊 都可以噶，系咯，嗰啲20蚊实 而家个电子版几廿年冇买。 咪先，我自己都系我 OK， 我自己都买杂志嘅啫嘛，不嬲。因为佢买杂志有嘢就好似送多个纸巾俾你噶嘛。 系啊。 系先，而家系计呢啲嘢，即系我成日讲。你识呢样嘢，计啲呢啲数，你先至有资格躺平，明唔明啊？ 系， 你下谂住实牙实齿躺平啊！但系屌你老味，我唔用尽呢啲招数咧，你冇资格讲躺平，除非有咁多钱。你有好多钱，你躺唔躺平都唔关事啦，系咪先？ 系啱， 你躺平，你要悭尽所有嘅钱。 嗯， 尤其是我呢啲平民啊，有钱人嗰啲唔系叫躺平噶啦。有钱人我呢度躺平，你就屌佢啦，屌你啦嘛！呢啲唔叫躺平啦，你啲唔使做。 系啱啊，啱， 明唔明白？但我呢个躺平咧，即系如果你肯躺平咧，你唔好谂住呢个系微信嗰个支付宝啊，我一定要帮只成哥。唔系，你要用最有着数嗰个，明唔明啊？因为我嗰度啱啱消费几出头，我同佢拗啊，屌你自己个！ 刁民牛你个蓝丝嚟啦，而家变咗马云你都用， 好多人马你， 但马云你都用， 曾经有人留言话你 系啊。马化腾你又用， 唔系识得你耐就唔会话你嘅， 唔系嘅你谂下你谂下， 识得你耐就 即系我哋咁讲佢话佢蓝丝，咁坦白讲啊，你用八达通，你港共政权你唔系蓝丝，佢又唔会咁样直话自己嘅、啊。喂大佬，全资拥有嘅，你知唔知八达通系？明唔明白吗？ 嗯。 马云、马化腾嘅微信、支付宝、阿里巴巴同埋三条七。 嗯。 喂大佬，佢系民营噶。 民营咁啊系， 股东系香港人啊？点解？因为佢香港上市啊， 又啱。 香港人持有嘅，话声俾你听， 个 八达通你唔系香港人持有，佢系港共政权持有啊！你用八达，你用八达通嚟仲仆街，话声俾你听，但佢唔会咁样讲噶。 系啊， 佢唔会讲。我总之你用支付宝、用微信嘅话，你就系蓝丝咯。咁样用佢自己，其实自己根本就蓝丝都不如，因为你用紧八达通。喂，当然我唔系话你捻仔啊。你明白嗰样嘢啦， 得得得， 啊就千祈唔好话，我好多人都咁讲，即系我打疫苗，蓝丝啊你咁样样咁，我调翻转嘅，系蓝丝先至唔打疫苗系咪啊？ 蓝丝先，咁唔系我唔系蓝丝， 唔系即系我你系你例外啦， 系 蓝丝先唔打疫苗啊？蓝丝、 哦、我老豆深蓝啊， 蓝丝我阿爸都唔打。 七十几岁， 系咪先？ 话林， 即系蓝丝系自私噶嘛？我哋讲，我唔系话你啊，你唔好成日将个张之文留置到自己度，梗有例外，梗有例外嘅。 自私系自私， 嗱自私咯，自私我咪唔使保护人，唔使保护人咯，你都唔信人咯，明唔明啊？咪唔打疫苗咯，蓝丝先至多人打啊嘛，佢先唔信人啫嘛，讲真，佢一样闹政府噶嘛，蓝丝系咪啊？佢只唔闹差佬啫嘛。 嗯，都系噶， 系咪先？ 系啊， 咁佢一样唔信政府啊，咁一样唔打疫苗，唔打疫苗最多嘅就系蓝丝。 蓝丝， 你坦白讲， 最多偷偷地移民去英国啦，有着数。 系、咯， 即系咁。 系咯，佢去英国，你坦白我识嘅黄丝，黄浩明，打陶君能，陶君能都唔会话佢左你右啊，打我识 真。孔令瑜有冇打？ 打 ，OK， 个个识个所谓你认为嘅抗争派嘅人、你唔可以话陶君云唔系㗎啦，佢就係坐监㗎啦。华人民主书院。 佢有冇諗住去旅行呀？ 冇啊。 佢 諗坐监㗎啦。佢迟咗坐监㗎啦。 佢真係预咗。 唔方便讲呢啲嘢啊。 Okay. 啊我唔知道报纸好听㗎嘛。啊佢我諗佢坐监㗎啦。我听听佢抗争派嚟㗎啦。你冇资格闹佢。佢真係仲打疫苗。黄浩明你够唔够胆话佢唔系抗争者啊。我明白。第一时间打打早过我。 而家 大佬，我哋呢一班人嗰个谂法系保护自己，保护市民啊！我就自私啲，我就系保护自己啫。佢哋谂埋嗰样嘢嘅，先要打，肯打。自私嘅人先唔打，话声你听。我唔系话你啊，恩仔啊，话声你记住啊，即系唔好做咁紧张。 但系啊，叶柳话俾你听啦，打疫苗就半年之后就个抗体变咗零，即系等于冇打过。 咪再打过咯，咪再打咯。不断叫你要打第三针，我就打第三针。 第五针， 我咪打第五针。 咁最后同你讲话系冇用， 系咪先？ 最后你会发现疫苗系冇用，而家出咗啲特效药。不过算啦，唔好再倾。 特效药，嗱我听人讲话先，特效药你系食咗之后，你系可能好得翻，但你个重症你已经一惹咗，你一定有重症。 未必， 你预咗系三成重症啊。 睇 特效药， 同埋睇你自己嗰、那个。 你三成重症， 睇你自己本身嘅抵抗力。 我唔理啦，总之而家数据就系三成。 咁啊， 食咗药都系三成，你打针就九成冇事。 系你 食药就三成，有三成有重症。 呢啲系你哋讲啦。 喂，呢个系数据嚟噶喂。 咁我嗰啲数据嘅话冇效咯，你又唔睇啊？完全冇。阿叶柳都话俾你听，要打巴豪踢咯，打完科兴。 我咪打巴豪踢咯，屌你！ 系嘛，即系要补一针第三针。 系先，即系坦白讲，冇抗体啫。佢但系唔系代表佢唔会有重症啊嘛。 即系我就觉得你哋太过相信。即系西方嗰啲数据，即系以我咁讲啦，即系因为你哋本身对疫苗嗰个，因为我喺疫情之前我都经常上网， 我就咩时间啫？我仲想讲，我想讲游汉句， 游汉句可以， 即系你 唔系你游过，你话嗰十零分钟咪啱咯，嗰个廿分钟得。 即系我讲一次 ，HMV 子宫颈疫苗 HMV， 大佬，如果你系依据你哋咁嘅讲法，即系疫苗反疫苗派嘅讲法，你系唔应该打嘅。OK。坦白讲，因为 到而家今時今日出面世到而家都未到 HMV 病發最高最高危嘅時期。 嗱，你等等先。嗱，牛哥 ，HMV 呢只疫苗咧係35歲之前要打，但你病發咧就係50歲。 等等先， 但系打到而家都未够15年， 又要再 数据嚟讲，你基本上就唔应该打，啲人打晒先，当然冇你咁讲冇啦，咁仲要系即刻试喺15年，你先至知道。但系而家譬如有啲15年之内，可能都会玩呢个子宫颈癌噶嘛、 哦。近年啊，已经有啲人再讲咧，系咪真系咁有效？ 都 未必 打咗，都话有人打咗 HMV 嘅子宫颈疫苗。都会有机会患，但是比例上个年龄比例上是减了九成啊。 唔系你呢个数据大家就拗啦。即系如果你话讲疫苗嚟计咧， 佢都系一个疫苗嚟噶，记住啊。 即系有反，你头先所谓嘅反疫苗派有几种嘅，我系唔系话完全反疫苗派，我都讲咗我立场噶啦。系睇下我系反流感疫苗派。即係你明唔明？不過算啦，唔好講咁長。 唔 反疫苗派有兩種，我恩仔就唔係話全反疫苗派，我恩仔係支持。 你係會過關，你要打嘅話，咁你已經唔係反疫苗派啦。 我恩仔係 你係反政府派啫嘛。 支持要做足臨床測試數據。 你係反政府派， 唔係 共產政府叫你打，你唔撚實打。點解？如果你真係要臨床證據過曬，要通關都唔係一個誘因嚟噶。 唔係你等等先， 通關唔會係一個誘因。 等先。 哦，你係驚會打完針會死？通關，我會為通關而去死，我唔會。如果我知道我打依針會死嘅話，通關就引我唔到啊！ 錯曬， 我真係 唔係你誤會咗我個觀點。我個觀點係話， 你話通關會焗打啊嘛？ 等先， 咁你唔係反疫苗派，你係反政府派啫。 錯， 唔係反政府， 你俾時間我講。 你唔信任政府派啫。 俾時間我講。嗱，我就反疫苗，有好多人啊，反疫苗系反大陸疫苗，你唔打科興嗰啲话科興冇用。 系啊，佢数据话咧冇用。 有啲大蓝絲就话滅活疫苗咧就比嗰隻叫做 mRNA 嗰隻疫苗好，因为咧嗰隻就好危险， 生存率大低啲啊嘛。 唔系改变你基因，有啲人咁讲，我唔系，我系两隻疫苗都唔赞成，因为所有嘅临床测试系唔够嘅，第一，同埋咧依隻病毒系叫流感病毒嘅变种嘅类个特性啊，特性啊，流感疫苗系点啊？年年打，年年系估咯，会估错噶。依只疫苗一样，所以你唔好同我讲话你打咗疫苗冇事。而家今日仲有人同我讲话， 唔系 我打咗， 听 我 讲埋先。 你听我讲埋先。佢问我打咗疫苗未？今日个客人，咁我话我未打，佢好惊讶。跟住佢话我打咗，跟住我心谂你打咗半年之后系冇效，系等于零嘅。是你而家嗰个病毒接触同我一样，你系会有事，因为你嘅抗体系零，你唔好话轻症，因为佢系零，佢查唔到佢系零。 零嘅话唔系就会佢一定系一定系重症喎。 而家半年就睇得到啦。嗱，仲有你听我讲埋。 你冇诶，等我先。冇抗体还冇抗体，冇抗体你打个针，你唤醒佢翻嚟，始终都会快啲嘅。 唔使讲话始终唔始终。嗱，我哋都唔系医学专家，但系个问题系咩咧？啲人以为打咗针。就好安全，就大安旨意。 唔系安全， 我识好多人。 而家佢讲，有一个而家嘅讲法系轻症啊嘛。 唔系，嗰啲人系冇常识嘅嗰啲。嗰啲系唔上网睇嘢、睇资料嘅人嚟噶，嗰啲全部都半年又讲咗俾你听，系你冇抗体一样会惹到噶嘛。而家大陆嗰啲全部打晒。 惹到，同重症系两回事。 唔系，你等等先。 我惹到都系惹到。但系我惹到会轻症，同我惹到重症。轻 症系你仲查到你有抗体嗰阵时。你冇抗体就一样啊！如果唔系，点会话 check 唔到你有抗体？ 两回事，有抗嗱，我当你我 唔系呢个边个资料？ 讲多两分钟，讲多两分钟， 资料边个得？ 讲多两分钟，讲多两分钟 ，OK。如果你系你知唔知抗体系咩？系佢一嚟系抗怼打，即系即刻打嗰只病菌，令佢你唔会感染，明唔明啊？但系如果你会唤醒翻你嗰个抗体出嚟咧？你係快過未打個疫苗，等於，我有呢樣嘢。你係流感、流環性感冒、流感 ，OK？ 就算你唔打疫苗，你曾經患過流感，你冇抗體啦。但係佢流環性感冒嚟，你感染到，你去反應佢對付佢，你都快過一啲從未有抗體嘅人。等於一個 BB 冇抗體， 流行性感冒嚟，佢死嘅機會都係其實係好大嘅。但係如果佢因為患過流行性感冒嘅，就算幾年之後冇患過，佢個抗體少咗，或者冇個流感再嚟，佢都一樣有 energy 去反抗打翻佢，令佢死亡率低嘅。你明唔明白啊？ 變咗種啊嘛，我而家講緊係 變咗種一樣啊嘛，一樣，因為佢始終有某一兩樣係喺個係佢嗰個病毒裏面噶嘛。 難免 佢唔係成個佢唔會話成個變曬噶嘛。 而家佢就係變咗先有病。H 幾 N 幾嘛，流感計啊 ，H 五 N 五 H 一 N 一。佢嗰啲係轉嚟轉去，你個免疫力就應唔到佢啦嘛，應唔到你咪會繼續感染囉。 但我唔會死㗎啦。 咁你聽我講埋先。咁 我唔會死啦嘛。 唔係死亡率就是你感染嘅病個死亡率你計嘅啫。咁而家個問題就係話， 講多兩分鐘啦。 其他嘅病佢係唔識變種，所以你打咗疫苗係細過六歲前打嘅疫苗係我覺得一定要打嘅，就咁囉。 我冇話呢樣唔啱啊。 嗯。 但講真，即係話你重症輕症係分咗打疫苗之後有冇重症輕症啊嘛？ 咁啊，咁你而家即係话死嘅人啫嘛，只不过个病毒，因为点解讲埋 嗱，即系改分钟好啦，真系咁样。 因为啲病毒佢嘅变种系变到感染力越强，就杀伤力越弱。 好啦， 系真噶啦。 好啦， 唔使讲噶啦， 唔使讲啦。 好笑都认。 有咩问题咧？你认为阿恩仔讲得啱嘅，你就 嗱，我冇叫人唔打噶吓，我自己我讲我自己经历嘅。 打， 我答唔到你啊！ 冇打呢啲头盔。你信阿恩仔就信阿恩仔。信我就信我 ，OK， 打与唔打与我哋无关，真系一定要咁讲啊！即系一系好坦白讲，我同恩仔都认为我哋孭唔起， 系真系孭唔起， 大家孭唔起，我哋唔系萧若愚叫你打，我唔会叫你打， 逼人打， 唔会逼人打啲，会记得几捻路捻路， 唔打你惹到啊你啊， 要你谂去 抌得你唔够你， 赌你垃圾啊大佬！我唔会咁样讲，我打完我都叫你自己自付翻嘢，我唔敢讲咩嘢噶，真系 OK 啊，我嘥太多时间啦，或者就下呢个问题，即系一世都有呢个问题啊，或者永远拗唔住呢个疫苗或者反疫苗派，你唔系反疫苗派啊， 我唔系噶，我绝对， 你屌你肯过关会打，你已经唔系啦，但系你堆砌咗，你堆砌好多嘢去保护你自己讲嘅嘢啫嘛，我都识啦。 我打， 唔好再讲啦，屌你老。 深水埗， 深水 讲 翻澳门深水埗啊，大佬。 咩区啊？右 右岸区。 右岸。 企人边做个右？汉就汉子个汉。咁啊，喺边度嚟嘅咧？嗱，你嗱，我考下香港人啦。我哋系咪成日讲话黑沙环？黑沙环 系 澳门人唔系咁讲嘅。澳门人只系讲黑沙嘅啫， 黑沙 唔会讲个环字。澳门人一听你哋讲呢笪地方咧，佢知你系澳门人定系香港人。逢系嗌黑沙环嘅 就系香港， 一定系香港人， 即系唔系澳门， 你起码唔系澳门人啦。澳门人系唔讲黑沙环嘅，呢度叫咩啊？黑沙，黑沙系咩咧？一个旧区啦， 啲沙真係黑色㗎喎。 係啊， 即係黑黑地咁。 咁右漢區係咩呢？佢以前隸屬於黑沙嘅。但係右漢區就自己分拆咗出嚟。等兩樣嘢啦，觀塘區分拆咗個牛頭角出嚟。黑沙啊，白姐啊，白澳門人啊，黑沙佢其他大地方就分咗個右漢區出嚟。佢係大概係幾多年代嗰啲，我真係唔好跑書包，我唔知。咁其实澳门好简单啫，除咗氹仔之外， 氹仔 澳门半岛基本上就系一个旧城嚟噶啦， 就系好靓嘅葡国 啊，葡国式噶啦，咁黑沙嘅油汉咧，油汉区咧，系点样咧？仲有啲即系好似啊，点样讲咧？下沙村以前嘅下沙村。 哇！哦，上下沙，哇！嗰啲 以前嘅湖背新村， 哇，好旧，哎，嗰度我熟， 系啦，都差唔多系， 即系向西村， 系啦， 向西村入边，系啦，平时食嘢嗰两条大街， 系啦， 再行入去 六七层楼高， 系， 啊，可能而家都高少少嘅，你高少少啦，咁系啲咁旧嘅区，即系如果你话同深水埗比咧，深水埗系新过右岸嘅， 右岸， 嗱，如果即系其实好难讲啊，因为。因为佢咁耐都冇重建过。OK， 咁啊，即係深水埗都有重建啫嘛。 係， 係咪先？起碼我哋個深水埗街市都重建過，都好撚靚啦，好撚大啦，係咪先？咁右岸基本上就冇乜重建過嘅。咁佢有一個好似深水埗咁嘅平民地方，等於舊嘅深水埗啦。 嗯。 九龍城寨得唔得咧？又唔得。九龍城寨就舊撚過右岸。 又舊過右岸。 咁其實就而家。嗱，香港嘅認知啊，係九龍城寨同深水埗中間啦，個時嗰個嘅樓宇建設，大家明啦， 嗯， 啊，應該係咁上下啦。如果我哋要個認知，咁咧佢哋咧就夜晚啦，平時一個老居， 嗯， 啲老人家即係晨下運啊，陪下孫仔玩啊咁樣，晏晝同朝頭早就係一個咁嘅社區， 嗯， 一到夜晚就好多不掃。落嚟企街， 哦咁样， 澳门就嗱好多人都唔知道，其实澳门咧同香港一样， 嗯， 叫鸡唔犯法 ，OK， 即系依靠妓女为生咁， 系啦，依靠妓女为生，同埋经营不道德场所就犯法， 或者叫做咩有使他人咩不道德行为，即系你要人哋嬲你，你一问价就大镬咯， 呢个都唔系， 又唔系， 呢个都冇， 哦。 不扫嗰啲不扫咧，大陆落嚟噶啦，只系非法逗留咩做嘢嗰个咧，嗰、那个咩啊？即系唔佢哋攞旅游签证噶嘛，或者系探亲噶嘛，之余出去旅游噶啫嘛，唔可以从事做嘢噶啦。佢用呢样嘢告佢，同香港一样嘅啫。 哦，咁样。 所以佢哋就变形成好多扮企街啦，扮企街其实全部都系系有啲人啦。申请佢哋落嚟啊，咁或者佢有啲女自己打单跑落嚟啦，就租个单位。点解？因为嗰度平啊， 平 旧区啊嘛，嗰啲六七层嘅楼仲有噶，咪租嗰啲咯。 咁样， 即系好似而家旺角都有啲咁嘅都有啲咁嘅屋嘅系六七层楼啊，咁咪租二三楼嗰啲我嚟一个价布，咪好似一楼一咁咯。 嗯。 咁平时咪喺下面拉下囉，企喺下面。咁，大概啲不扫大概係咩質素呢？嗱，唔清楚啊。有啲澳门人话呢啲叫 model 级啊。 OK?model 级嘅不扫。 係啊 ,model 级嘅不扫。係啊。 你觉得话 係啊。大概咩年纪呢？三十岁以上啊。咁着住一件大概嗱嗰啲为之 model 啦。着住一件黑色嘅窄身连身嘅露条裙啦。知咩漏啲裙啊？ 即系好短啦，短都冇。 连身黑色嗰啲啦，咁啊，化颜个妆啦，系嘛？咁啊 ，cheap 不 cheap？ 都系问呢句啦 ，cheap 不 cheap？ 佢自己地方有地方嘅，啊，佢啲 model 级几钱咧 ？model 级？如果你嘅呢个老司机， 但系佢系咪以前即系、就是、你觉得佢以前系有能力做到 model 嗰啲，即、就、系、是、高嘅靓嘅系咪？ 高啦，高啦，身材都丰满啦， 但系就年纪大， 系年纪大啦，卅零啦。你估几钱？快啲价，快点 都冇事。 贵谂到屌你，贵成 double 啊！贵个 double 你知唔知？ 百五啊， 百五 澳币， 澳门币， 即系港币啦。 系啦，系啦，都系澳门币啦。百五蚊，屌你老包埋房噶咯。 即系佢有个，即系等于向西村咁样有个地方。 系啦，系啦， 包埋噶啦， 包埋噶啦。 咁啊，都百五蚊，粮都冇得冲噶咯，真系。 唔谂知啦，系。跟住再喺 呢個係澳門網站啲人講嘅。 係。咁大概係咩啦？ 但你唔會有興趣去㗎啦。 我唔會有興趣去㗎。咁我俾喺啲網友知道㗎嘛，係咪先？啊，咁啊。 所以真係唔知有冇 價錢，價錢嗰啲唔清楚其實。就 肯定係百五。 百五蚊。 係貴嘅。 漏完之後就算係好高質㗎啦。 即係有啲低質仲平過百。 一百。 哇。 一百。咁你可以諗下，哇！屌你老味一個咁嘅地方。喂，你講全盛時期。全盛时期系呢份之全盛时期咧，疫情之前啊，唔系全盛时期啊， 即系年几前啊？ 年几前？ 嗯， 夜晚黑成街都系， 成街都系， 就 即系佢系做翻啲劳工生意啦。 冇啊，真系果然恩仔真系有啲 恩仔啲转数 啊，转数都唔低，冇错啦。贱乜就偷穷人， 即系我同你有乜可能会即系好老，唔系话我同你即系。跟阿牛哥去玩嘅， 都唔会去啦。 系咯， 就算我澳门嘅朋友都唔会去。 就算我啊，系咯，即系你话我哋以前揼斜骨都四五百噶啦， 所以冇啦。所以近来， 嗯 ，OK， 澳门多咗一啲外地劳工，咁外地劳工搵钱就搵得少啦，系嘛？你估真系如果肯嘅话，肯住酒店啦，唔会喺十月一号嗰日扰攘啦，系咪先？系啦，冇乜钱，咁佢又要搞佢性需要喎，喺嗱翻翻深圳又惊。有啲人惊啊嘛，话翻珠海又惊，有人惊啊嘛，咁我咁又惊犯法，一犯法就冇嘢做噶啦噃，一犯法14-15日行政拘留，咁我就屌你翻唔翻嚟打份澳门份工咯，澳门份工好屁啊嘛， 系 咪先？咁我要解决性需要，咁啊点啊？游岸居 ，OK， 100蚊又得， 百五蚊 又得， 超过百五， 系啦，就唔会超过百五噶啦。 哇！咁样疫情前价， 疫情前价，疫情前一价啫。 而家分咗仲平，不过而家可能冇咁多， 冇咁多啦，即系而家就冇咁多啦。听讲咧就话澳门有扫荡过，但我成日讲啲扫荡屌老母啦，扫荡 做戏啫， 做戏啫。 喂，我谂到牛哥，即系等于以前跟你去玩，好似有班有啲僆仔都中意去食快餐，人哋话快仔快仔，其实就永远引起唔到我同你嘅兴趣，因为当年嚟讲嗰啲僆仔真系冇乜钱，我哋叫相对经济好少少，就唔会话玩嗰啲咯。但系有一班僆仔好中意嘅，又话罗湖村， 罗湖村又有西村， 系嘛？即系我从来都冇，完全系冇，因为觉得好污糟。 咁佢都唔会唔方干净噶啦。 系咯。 但系嗰啲女就应该就系30零岁啦，咁啊化老啦，行咗啦。 但系你话罗湖向西就可能后生噶喎， 后生啲啦，系啦， 不过你又看嗰只老嘅平， 系啦，老啲系平啲， 因为真系仲平过深水埗， 平深水埗啊， 啊，香港都冇可能有呢啲啦， 香港200蚊到啦，咁200蚊到啦，200零都有嘅，200蚊都有嘅， 听 下啊 Benny 讲上 200蚊都有嘅， 300-400啦嘛， 200蚊都有嘅，我觉得我都觉得 应该真系有 ，OK， 应该有，我唔清楚啦，但系讲真啦，如果你系佢呢一班咁嘅不熟咧。就专做啲外劳生意啦，咁啊， 占不斗共 人啊，因为其实有几十万外劳噶嘛。 喂，但系嗰啲系拎自由行签证有 冇啊？自由行签证 系嗰啲噶啦， 系嗰啲噶啦， 系嗰啲。 咁当然啦，有啲攞啲靓啲嘅，咁啊喺星光大道咯，即系以前嘅。咁你喺以前嘅旧沙湾，就系咧古惑仔嗰套戏咧， 系 阿山鸡。杀死丁瑶嗰个地方，以前系旧沙圈啦，而家新沙圈啊嘛，系氹仔啦嘛，星光大道啊嘛，啊嗰台星光，而家星光嗱，而家又冇紧晒啦，系点啊？话让任何国家地域嘅女都有，基本上成个漫画咁样喎。仲记唔记得我同你讲台湾漫画？ 有我嗰次讲， 喂， 阿萧生都讲错嗰次， 小生你信我一样嘢。澳门而家氹仔个星光大道，唔系而家乜嘢咧？而家乜嘢都冇啦吓，而家都有就好少量啦。 嗯， 一样噶，俄罗斯啦、越南啦、马来西亚啦、北极都好咁多啦，系咪先？乜即系乜嘢种类都有嘅，澳洲又有，美国都有，我哋咁样嘅。 嗯， 系先？咁咪但系而家就乜嘢都冇啦。咁可能你话而家右岸仲有冇？女呢我諗都可能都會有嘅。但就可能冇咁猖獗啦，因為少㗎嘛。 都係啦少。 少㗎嘛，可能攞落街見到個勞工咁就已經上咗去啦，可能好生意添。 嗯。 多生意到落唔到街。 係。啊咁樣係亦都係。 都係咁樣可能咁。就一日少㗎嘛，少女嚟㗎嘛。而家坦白講你去澳門都唔係易㗎。係。你攞個簽證呢其實都難簽 㗎。咁而家我同你做緊節目呢日咪都仲係要隔離14日㗎嘛。 係呀 係囉。 係囉。即係我哋都要隔離14日啦。 係呀。即係咪呀即係啲自由行返去珠海呀。即係等於即係啲勞工有啲呀即日留都要隔離呀話。係囉。咁即係越少咗少咗。 咁而家咪嘛所以少咗啦。 但係遲啲都雨後春筍㗎啦如果一放開或者點樣樣。 咁 疫情就兩三年嘅啫即係你話出年唔得後年都完。 最耐咪五年囉。 后年完 以前 即是2023 以香港嚟讲最大镬嗰镬黑死病太平山下嘛太平山街嘛中环嘛就话死中环嘛黑死病咪五年囉。 咁咪嗰时未有你 嗰时未有。 唔系嘅疫苗嘛而家有疫苗。 疫苗好多啲嘅。咁啱啊够讲啦系咪即系起码 算 OK 啦。如果你聽我 講，即係你依、這個，即係你依個叫做右岸區， 右岸區 就即係有個資訊俾啲。 有冇資訊？你同 咁，但係其實聽得節目嘅網友 唔識， 唔會去，唔係唔會去玩， 唔會去玩， 最多係望嗱，可能會去睇下、嗯，即係咩叫做 model 級 啊 ？model 嘅百五蚊嘅， 即係會唔會後生真係做個 model？ 應該唔會啦。如果後生做到 model 都， 總之都幾高高高高大大啊，有個肚腩咁啦，呢啲不所謂咁樣噶啦， 係啱 啊，化到好行裝啊，個波大大一大啊咁樣啦。 但你聽翻嚟係有人去玩嘅， 有人去玩嘅 包膠啊嘛， 包膠啊，有人包膠去玩嘅就少啦， 但係會有服務啊， 咁冇服務噶啦，冇服務噶啦，冇服務。 你唔知充唔充到量？ 呢、這個可能會有嘅、 哦， 可能會有嘅。呢啲應該有，我唔會問得咁 detail 啦，係咪先？ 咁 我起碼嗱，聽我呢一集，你夠我，你夠同朋友吹噶啦。 哦，咁啊係。 夠吹噶啦，等於你聽咗我講， 又可 你漫畫，你係夠吹噶啦。嗱，反而一樣嘢，你聽我講女警司女督察嗰一集， 係 你夠話夠哥呢行講。高層個層次高少少同佢講啊， 係咁啊， 即係有時聽下我講我做嘅節目，唔係一定會令你會打爛飛機，但係起碼你會出去出邊， 係 你一定夠人講。當然啦， 同埋某程度上啊，啲資料準確過老蕭咯。 梗係啦，我啲 即係你漫畫區蕭生講錯 啊，嗰個講好撚錯，亞公店屌你老，黐撚線亞公店。我一睇到呢句诗嘅时候，我已经笑到好多年都冇啦。宫殿，我听你听我啦。咁、嗯、啊，够啦，吹你个吹你咁耐。 系啊， 你系我最紧要系咪知道？你听得我节目， 系、 啊、我一定会俾一啲料你，等你又可以讲赢人哋嘅，同、嗯、人哋唔同嘅。 咁、嗯、你啊，武汉区系少听噶，真系 少听啊！你真系 未听过 澳门人。澳门人真系澳门佢知嘅， 唔系可唔可以话有劳工多咗先至出现嘅新地方咧？虽然佢好旧嘅区， 系 可唔可以咁讲？ 劳工多就多咗，嗱喺我估嘅啫，劳工系多咗以前，但系佢一路以来都系一个红平嘅平价啊 嘅红灯区，哦，即系不嬲都 有，但系可能即系劳工嚟多咗， 就 自然 增 多足都多啦，咪先个需求多咗啦，系以前就啱冇话啦嘛，都系以前嘅右岸区。即系点样噶啦？因为我清楚，依然冇咁多扫荡嘅。 嗯， 而家得闲又扫荡，得闲又扫荡。 系， 即系疫情之前咯，我讲紧啊。 系 啊，点解要扫荡啊？多咗咪扫荡咯。 即系太夸张。 夸张咁咪扫荡咯，成条街。 系啱，即系左边啲良家妇女真系。 企二三十个。 系啱。 企二三十个，你真系讲少啊。 嗯。 咁真系唔好睇啊，咪扫你咯。 系。 系咪先？ 明白。 咁咪搞到。出名啦、啊，咁当然啦，我嘅资料只係够讲到呢度啫。 嗯， 咁我唔想作啊，即係如果你我要作嘅话，一定我话晒都好多嘢出嚟㗎。因为我估到啦，肯定会可能衫都唔除啦。 哎呀，你应该下次问一问嗰啲包胶详细啲讲返啦。 有啲人唔肯讲啊，啱啱学完有汉、 哦， 讲两句， 几、okay, okay. 钱啊？百五。咁、哦、有啲新嘢问啦。系咪最多系一百都有？系咁上下啫嘛。 得、哦、明白。 咁我唔会走嚟问我啲问牛，我想做节目咁啊，佢唔会答你，更加唔答你。哦、你一答到佢唔会答你噶。 嗯。 咁我都系偷睇嘅啫嘛。咁偷睇我问唔到咁多嘢噶嘛。佢唔同阿碌啲包胶，阿碌啲包胶我会问佢嘢噶嘛。所以阿碌嗰啲嘢我咪会更加多咯，更加 detail 咯。但如果你嚟讲，比如讲漫画，讲有啊呢啲，咁我全靠我睇。同埋我有啲谷睇完之后组合成而成嘅啫嘛，同埋问下啲网友咯。咁我问我啲澳门网友，佢哋都唔会去游岸噶嘛。 咁啊，梗系啦， 系咪先？咁佢哋咧都系知啲唔知啲，佢可能知得少过我噶嘛，系咪先？但系我唔知嘅就假嘅。但系你嘛，而家起码你听完我之后，你先同人讲啊嘛。澳门平嘅平得几钱啊？黑沙啦，屌佢一百。 之前冇讲万字， 系啦，黑沙啦。嗱，净系黑沙呢样嘢已经即系值回票价啦，冇讲黑沙话，个黑沙咁你先似一个地道澳门人，又去到边度要扮到边度人，咁先型仔啊嘛。 系啊， 我型够啦，四廿几分钟，因为我哋讲疫苗都讲廿九几分钟。 你如果你冇办法，即系始终有嗰个红 勾。有红勾啊， 系啊， 咁样，但系我哋都得一致嘅，我哋唔会叫你打， 又唔会叫你唔打， 唔打系啦。总之唔捻关我事，你打烂咗死捻咗你啊！话老少数， 即系其实萧生系 唔系我听简单啫， 系唔负责任。 你入捻住打捻完之后有人死你就老少数。OK， 好啦，如果有人患咗嗰啲唔打针嗰啲患咗，你又入其他人数 OK， 梗有人叫你打，梗有人叫你唔打嘅。啊，你入嗰啲人数，你唔好入我同阿恩仔数。啊！因为我哋呢啲 首先问医生身体适唔适合呢个就真啦。你身体 不好，我又讲个故事俾你听。我老豆、 医生话好适合。 走去睇医生，即系佢年检啊。你知道我哋要做仔嘅识做啦，吓、个年检。咁啊，我老豆我就因为我老豆就我唔会陪我老豆去噶嘛，我老豆自己去啦。咁我就问医生，我应唔应该打疫苗？咁你知你呢个医生点答啊？ 医生点答啊？你嗰个系咩类型嘅医生？即系身体检查？ 政府身体检查嗰啲咯。 咁啊，梗系叫佢打啦。 嗱，医生咁样讲嘅，记住啊，我讲一次先。你要打就去观塘打啦。 要去打就去观塘打。 O、okay? K， 即系大间啲，你嗰声牛头角叫佢打。 啊，你要打就观塘打啦。 即系 佢冇叫你打。 哦，即系佢唔想帮你打。 佢冇叫你唔打、啊。 但系佢唔想帮你打。 你要打。 就去观塘打， 就观塘打啦。早几个月， 佢嗰间嘢有冇得打嘅先？ 咁冇啦， 佢间嘢都冇得打。 冇政府噶嘛， 系 啊，即好似联合啊，定系再贸会啊，唔记得咗啦，冇得打嘅，都冇得打嘅， 冇得打。 你要打咪观塘打咯，佢冇叫你打， 我冇叫你打， 亦都冇叫你唔打， 打就去 同我哋一样。 哦， 咁都系一样噶啦。你要打 去观塘打， 观塘打，或者你要打咪打伏飞大咯。咁我都可以咁讲啊，如果打就打伏飞大咯。啊，咁啊，你话要打波，一忍住，我冇叫你打，我冇叫你唔打，你打咪观塘打咯， 就打去观塘打。 啊，你管你打咪要光鸡打咯，喂大佬，咁你 可以唔打噶嘛？ 啊，我叫你，你想打你去边度打？ 即系如果你去打，你就去观塘打，啊、打得好好、啊、喎， 系咯，咁屌你老味，问嚟做咩啊？问嚟做咩啊？两个以前有两个以前嘅事， 即系应该话打得咯。 啊，冇，喂大佬，我个医生冇叫话打得噶，喂大佬，如果我打咗有咩瓜柴？你拦唔到医生噶， 唔系，总之你要 打，你想打，你想打嘛， 就去观 塘。我点知你想唔想打啫？ 咁啊， 几话嗰个头盔戴到凹得劲过我啦。 咁啊系， 系咪啊？ 系啊，因为年纪大，其实你 唔敢保证啊。 系， 唔系个医生唔敢咩？医生咪同我同你一捻样咯，唔敢咩？ 因为年纪大系真系危险噶嘛，讲咗即系打呢啲嘢。 咁外国人佢打好紧多啦。 所以都有啲出事， 是不是 有數字出事。不過你香港係咪都冇錢賠？ 是不 是如果你真係賠足錢，我又你啲老人家可能自殺式都去。 有傾過，俾個數據你數據你睇㗎啦。傾緊有啲人賠咗啦， 死嗰啲 有啲賠咗死啊，未知啫，仲傾緊啊嘛。啊，我有俾啲數據你睇咯。係，你信啊？我啲數據啊，不如係咪先？好啦，咁啊，夠曬時間啦， 超曬 時間啦。總之一樣嘢都話啦，神山府有冇我唔知。係，要買就。讲定先啦，咁我又留翻俾你啦。咁啊，打上都希望继续打啦。 系啊， 啊，因为而家坦白讲，而家真系靠你哋噶嘛。 冇得买，咁啊麻烦。 咁耳机你买咧，就要冒一个唔系风险嘅，唔会呃你嘅。咁啊，可能会迟啲先收到货。OK， 因为唔系我计啊，咁啊你自己衡量。咁啊，都系咁样啦。咁下个礼拜翻嚟啊，阿 Benny 都到唔到啦？ 应该睇睇啦。 系啦，我都想问下佢。澳门知几多嘢嘅？ 哦，佢知，佢喺嗰度做过嘢。 啊，咁我都想问下佢有冇去过油旱 ？O K， 咁我都想，即系我有啲嘢 啊， 同我 plan 咗，想同阿 Benny 讲嘅。 系， 我已经有噶啦。咁啊，本来今日约佢过嚟嘅。 突然间有啲事啊，突然间。 啊，咁我就哇，佢唔得闲嘅话，我就冇啲勉强噶嘛。 系系系。 咁啊将我啲本啊嗰啲。笼底我都炒出嚟噶啦， 系啊， 咁我仲有嘢可以讲嘅，啊唔系冇嘅， 到时阿碌又玩下，其他人玩下有嘅， 啊咁啊， 今日都通埋关你， 通埋关啦，因为我乐观派嚟噶嘛， 乐观派，十月尾噶啦，依集出街，10月26号， 又好啦，咁啊 OK 啦，咁啊希望我估中啦， 希望 啦，系咪先？咁啊节目时间差唔多啦， 好， 咁啊下个礼拜再见啦，希望网友支持啦，吓，系咁，拜拜。